风推雨潮，刀剑下奋勇冲过，却未能险得过。从来情长幻变是情若变战利言，心里恨悔贪奈何，有谁能闯得过？道恨百劫情祸，情关力片难堪破，洒血泪碎我，有谁能挥起宝剑，愿我献英姿？情似风爱如潮，刀边幻瞬眼飘过，风分清楚情与祸，情关力片难堪破，洒血泪碎我，有谁能挥起宝剑，愿爱献英姿？情似风爱如潮，多变幻瞬眼飘过，战利现不知错，但愿剑锋分清楚情与祸。